好，大家晚安。 晚安。 这应该是我第三次来中兴大学的学生传系分享。哦，是吗？所以非常感恩可以再次的看到你们，然后看到一些我一年多前应该没有看过的脸孔，所以这应该是非常感谢神的事情，因为上帝就带着你来到这边一起认识耶稣，也可以预备你成为一个让别人想要认识一个真心跟随耶稣的人的时候，那就是可以找到你这样子。好，那今天我们要来谈论这个主题，圣经可信吗？对于你们中兴大学团契的意向，我想也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如果中兴大学的非基督徒想要认识一个真心跟随耶稣的人，那他如果找到你，你要跟他分享耶稣的话，就是圣经。那你要如何对圣经是有信心的，然后透过圣经来介绍这位至宝耶稣基督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那在座都有跟非基督传过福音吗？ 有， 都有。OK， 好，那当你跟非基督传福音的时候，当你跟他分享 ，OK， 我们是罪人，耶稣代替我们罪受死，又复活，从死里复活。那如果他问你，你怎么知道耶稣真的为罪人死，耶稣又从死里复活？你会怎么回答？ 圣经有说啊。 因为圣经有说。那如果他接着问，你怎么知道圣经讲的就是对的？ 圣经这一部史书呢？ 那你怎么知道圣经这部史书所记载的完全都是正确的？ 这是个好问题呢。 很多不同的人写下不同的章，可是都在记载同一件事情。 嗯哼，但也有其他的书籍是很多不同的人一起写的，对吗？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很关键的问题。对，我们都知道圣经讲了什么，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圣经讲的就是对的？或者更进一步说，我们怎么知道圣经就是神的话？对，那这是最关键的问题，这样。对啊，那但是无论如何，不管今天，就算我们还没开始分享，就算今天分享完之后，你可能都忘了大半，我们也仍然可以对上帝的话有信心，就是因为主耶稣是美好的，所以他的话语是美好的。主耶稣他是信实的，所以他的话语也毕竟是可信的这样子。不管你今天有多少的知识，好，那所以这是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是有没有绝对真理，对，因为今天你会遇到很多基督徒啊，非基督徒。他们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真理，所以圣经是不是神的话，对他来说也没有那么重要。这样，对，圣经神的话又怎么样？反正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啊，佛经也可以是神的话，这样，对不对？好，那所以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圣经是不是绝对真理？好，这是我们主要今天要探讨两个问题。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主啊，感谢你让今天的弟兄姐妹可以在这里一同学习。主啊，不管今天我们学习到什么，总是我们既然成为基督徒，我们就是对你、对你的话有个信心，你的话是从你而来，是可信的，是没有错、没有错误的。所以在里面我们可以知晓那救恩之道，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是因着你的圣经，是全然无误的默示。但是也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可以学习如何在未信者的面前捍卫圣经，然后也能够更有果效的向人传福音。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在我们跟非基督徒讨论圣经是不是神的话以前，我想可能会有这四个问题，非基督徒会有的是拦阻他们来思想圣经是不是神的话的拦阻。这样，第一个就是我不相信绝对真理。如果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你遇到了非基督徒跟你说我不相信有绝对真理。对啊，那自然圣经是不是神的话不关他的事，这样，那你怎么回应他？你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吗？如果他说我不相信绝对真理，所以我不管你讲什么，反正你讲可能是对的，但是别人也可能是对的，没差的。有遇过这样的人吗？ 有， 应该有吧？那你们通常怎么回应？好，没有关系。如果你下次遇到，你可以这样回应他。所以你不相信绝对真理，所以你很绝对的不相信绝对真理，你很绝对的相信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他一定得说是或不是的。他如果说是的话，代表他仍然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真理。他如果说不是的话，代表他这句话其实没有什么意义，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毫无矛盾的说出我不相信有绝对真理这句话，因为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隐含着他的预设是有绝对真理了。OK， 好，所以不用害怕他讲这种话，你只要简单问他，你是否绝对的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 OK， 好，那基本上当你这样讲了，他也听懂了，他就知道你的意思， 他应该就会更愿意讲你接下来要讲的东西。再第二个，所有宗教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基督教是什么，我觉得没那么重要。这种人有没有遇过？ 有 很多这样子。好，这时候你可以简单的问他，请问你有仔细的考察过所有的宗教信仰，以至于得出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结论吗？可以这样问他。通常只要这个人是正常人，他会说哦，当然没有啊。对，只要正常。那如果他不正常的话，那就让他不正常吧。对，但基本上一个正常理性的人，他会说当然没有，我当然没有完全的考察过这样。那你就可以回答，既然你没有，清楚完全的考察过每个宗教信仰，那其实你就不太能够做出所有宗教都是一样这样子的结论这样。OK， 然后再来下一步，你可以跟他说，其实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佛教，这三个宗教的核心信仰都是截然不同的。佛教基本上正宗的话是无神论，基督教跟回教是一神，基督教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回教不相信耶稣的神性，所以这些是不可能共融的，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就让他了解说这些宗教都有决定性的不一样，以至于预备他的心愿意更多了解基督教在信什么。再来第三个，每个宗教都有只有一部分的真理，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意思是他叫你闭嘴这样。对，每个宗教都有一部分的真理，所以你基督教你不要觉得自己拥有所有的真理，然后想叫我信你这样子。好，当他讲这话的时候可以怎么回应他？你可以跟他说，你怎么知道所有宗教都只有一部分的真理？你难道你知道所有的真理，以至于你知道，以至于你可以知道其他宗教都只有一部分的真理，可以了解吗？除非一个人他自己知道所有的真理，否则他不可能断言每个宗教只有一部分的真理。这样，这有点像瞎子摸象。我如果说，把瞎子 A 摸到象的大腿，瞎子 B 摸到象的舌头，瞎子 C 摸到象的耳朵，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不是瞎子，代表我不是瞎子这样子。OK， 所以同样的，他这句话也是自我矛盾。如果他说每个宗教都只知道一部分的真理，那照理说他也应该只知道一部分的真理。那如果他也只知道一部分的真理，他就不可能做出这样子的断言，所以他仍然是自我矛盾。好，再来第四个，坚持自己的信仰又要别人信，很傲慢，有没有遇过？ 有， 就觉得你很绝对这样，对基督教就这样。对，我们可以很大方承认，对，我们就是很绝对，不然今天我也不用花这个美国时间来跟你分享基督信仰。好，那怎么回应他呢？坚持自己的信仰要别人信很傲慢，所以你可以这样问他，所以你是不是坚持要我相信坚持自己的信仰要别人信很傲慢？是吗？一定是啊。所以你是不是觉得一定要相信你所讲的这句话，就是坚持自己的信仰要别人信很傲慢，你是不是希望我相信你讲的这句话？如果是的话，那么其实你也在做你所批判的事情这样，所以一样凸显出他的自我矛盾。 OK， 那同时你可以告诉他，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不代表不尊重，也不代表傲慢，因为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自己所坚持的东西，而且也一定会在某些议题上反对别人。就不认同你不代表不尊重，尊重你不代表一定要认同你这样。对，这个是很多非基督徒他们只针对基督教然后讲这样的话，但事实上他们却在做一样他们所批判的事情。好，所以以上这四个是在你福音对话的时候，在你还没有触及圣经是否是神的话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拦阻，透过这样子的回应，你能够先除掉这些拦阻，以至于可以真正的进入我们待会要讲的对话。好，圣经的可靠性，这是我待会要分享的大纲，大概是这样：从圣经文本的可靠、内容的独特，还有圣经跟世界的关系，世界包括科学和伦理，还有最后一个是圣经的正典。圣经的抄本，你们知道抄本是什么吗？就是 用手抄的。 对，用手抄的，对 ，copy 这样。对，所以过去，当圣经的原稿，当这些使徒们还有先知们圣灵感动他们写下圣经之后，那时候没有影印机哦，影印机是最近才有，那时候没有影印机，所以他们只能够用手写，用手抄，然后代代相传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所要分享这些东西，基本上是把圣经跟其他的不管是文学或历史的典籍 用同一个标准来审视。那你可以发现，用同一个标准审视的时候，其实圣经的可靠性是远远超过其他的什么莎士比亚，超过什么史记这样子。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很合理的相信秦始皇曾经焚书坑儒，即使他从来没有被焚过，没有被坑过，但是他因为读了史书，他就相信秦始皇曾经焚书坑儒，那么他就更应该相信圣经所记载的一切，因为根据一样的标准，圣经是更可靠。好，接下来我就要讲圣经的可靠性有哪一些。首先第一个就是抄本数量，圣经的希腊文抄本有5000个，大约5000个抄本左右，拉丁文的也有大概8000个，其他语言的1000个，但是其他古典著作，包括莎士比亚，还有其他的著作，他们抄本最多不会超过20。所以从抄本的数量而言，抄本越多，当然会越贴近原稿的内容，因为原稿也都不存在了，已经找不到原稿了，所以我们要怎么知道原稿写了什么？就是有越多的抄本，我们去比对不同的抄本的内容，就能够越接近原稿的内容写了什么这样子。对，所以论抄本而言，圣经是远远的胜过其他的著作。好，再来我们看抄本的品质。这些手抄本当中，当然它不会100%都一样，它会存在在某一些经文抄的过程，可能有时候会抄错。对，不要怀疑，我没有说错，就是在抄写的过程中有时候会抄错，但是在上帝全能全权的保守管理之下，这些错误其实都只是拼字文法结构的差异，一点都不影响基督信仰的重要教义这样。好，那它的差异可能就像这样，我今天吃了午餐，今天类似这样子的差异这样子，今天我午餐吃了，类似这样的差异，因为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有时候它主词不一定要放在最前面这样子，对，等等。好，那所以即使抄本之间会有差异，仍然不影响基督信仰的信仰内容。OK， 好，那再来第二个，我们看见的是死海古卷。如果你看过所谓达文西密码，鼓励你不用花时间去看那个东西这样。那但是里面有提到所谓的死海古卷，那死海古卷是旧约圣经的抄本。那马索拉提抄本是比较晚才被发现的抄本，死海古卷是因为叫古卷，所以代表它很古这样。那这两个抄本，它抄写的时间相距1000年，但是它的内容差异极少，并不影响教义这样子。对，那这样子抄本的品质也是远远超过其他任何的古典著作。再来，我们看抄本距离底本的时间，抄本距离底本就是原稿的意思。好，那抄本跟底稿距离的时间，这代表什么意义呢？它的关系是什么呢？时间长短跟可靠性的关系是什么？你们觉得呢？抄本跟底本距离的时间跟抄本的品质有什么关系？是时间越长越有品质，还是时间越短越有品质？对，基本上是越短嘛，对不对？对，因为越长，抄本那个底本都不见了，这样，对，所以就越难去找到真实的东西是什么。好，那我们一样可以来比较圣经跟圣经以外的作品。希腊的古典文学最早的手抄本是在作者死后1000年才写好的，这样子，1000年非常的长。但圣经最早的手抄本距离底本的时间不超过300年，所以一样是远远的胜出。好，再来下一个，多元却一致。圣经本身的内容是很多元，多元在哪里？还有40多位作者。而这40多位作者，他的职业遍及君王、族长、渔夫、牧人、学者、税吏、医生、知识分子、平民老百姓等等的，住在皇宫里面的，住在羊群当中的都有。然后他们有不同的写作风格，在圣经里面有叙事的保罗书信，然后有福音书是叙事的，然后有诗歌、诗篇、箴言、智慧书等等。然后是在不同的地点，横跨欧洲、亚洲、非洲3个州这样。然后不同的国情，有在以色列是昌盛的时候写的，有在以色列灭国之后写的，有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时候写成的，不同的心情。有些诗人是在愉悦的时候写的，有些诗人是在很哀怨的时候写出来的。历时60代，约1600年。但是这么多元的作者背景所写成的圣经，却有相当一致的信息，就是上帝他荣耀的救赎计划。Okay， 所以这样子在多元中却仍然有极强的一致性，也是圣经非常重要的特色，是其他的著作所没有办法比拟。从来没有哪一个著作能够有这么多位作者，然后这么多不同的背景，却仍然有一致的信息。预言成就，旧约里头非常多的预言， 那其中最主要的预言是关于耶稣基督弥赛亚，特别是包括他的降生、他的受难，还有他的复活的预言。那总共约322处都已经应验了，还有一些没有应验的，包括耶稣再来还没有应验，耶稣还没有再来这样。对，但是从耶稣复活之前那些预言都已经应验了。那你可以想一想，这332处预言要应验，它的几率有多么低啊？对，那我们姑且不论332处，我们只看这八处比较大家熟悉的，包括第一个是耶稣生于伯利恒，这些你们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所以你不必抄这样。对，但是如果有时候你在跟非基督徒做福音对话的时候，或许他有进一步的兴趣，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抄在你的圣经的那一页封底，你就可以直接翻给他看，让他能够了解，哇，圣经真的是从旧约到新约，他的预言是应验的。耶稣出生于伯利恒，耶稣我开路先锋就是施洗约翰，骑驴进耶路撒冷等等，然后一直到他受难，里面非常非常细节的，他的手脚被扎，然后他的外衣被夺走，内衣被捻揪，就是被罗马兵丁抽签，然后把他的内衣分掉，这些都是非常细节的，在旧约预言了，而且非常细节在新约应验的这样子。好，那这八项预言如果都要成就，它的几率是多少？是10^17 的几率。好，那10^17，让大家大概了解那是什么一回事。就是假设你把1块钱的铜板，你把它覆盖在德州这么大块的土地上，全部都覆盖，而且是2尺高，银币或者是我们的新台币都可以这样子。那这么多的银币里面，然后你把其中一个钱币里头用奇异笔做一个记号，你可以把国父画笑脸等等，对，然后丢到这一堆10^17个钱币里头，然后你要找到这个国父笑脸的银币的几率，就是这所有预言要同时应验的几率这样子。那这个几率我们几乎可以说不可能，应该说就是不可能，除非这出于上帝的手才能够使它应验这样子。好，所以这是预言成就相当程度的证明，圣经是可靠的。写实的黑暗面，我们要知道绝大部分著作，如果它是杜撰的，如果它是写来要成就一些政治阴谋的著作，那么通常它会刻意的美化里头的主要人物，当然不会每个都美化，但起码的主角会被美化这样子。但是圣经却从来不会隐藏主要人物的黑暗面。当然你说耶稣基督他完美无罪，当然这必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但是除了耶稣之外的人物，包括耶稣跟随他的使徒们，包括旧约那合神心意的君王大卫，他们的黑暗面全部都血淋淋的记载在圣经里头。旧约族长们的罪，旧约的族长这12个支派领袖，有乱伦的，有暴力的，对，然后更早一点有说谎的雅各，欺骗人，有为了一碗红豆汤然后就出卖自己长子名分的，然后罗德跟自己两个女儿乱伦都有，然后再第二个以色列人悖逆，哇，这个上帝特别拣选的民族多次悖逆被上帝击杀，大卫与拔示巴，哇，这个合神心意的君王，以色列人的代表，他竟然戴别人绿帽，然后为了跟人妻就是外遇，然后就把人夫给杀掉这样。主耶稣门徒的软弱，彼得多次的被责备，然后3次不认主，他可是教会的领袖啊，初代教会领袖，但是他这么不堪的事迹仍然被记载出来。然后耶稣的门徒很喜欢争论谁伟大，骄傲比较这样。教会的混乱，哥林多教会纵容乱伦，在哥林多前书的5章。然后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读马太福音那一堆家谱里面，可能很快你会读过去，你可能不会太留意它的细节，但是这家谱里头是有些东西值得我们留意的，特别是这家谱里面有非常不光彩的一页，耶稣这位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他的祖先里面竟然有妓女，喇合是耶稣的祖先，然后他的族谱里面，他其中一位不知道是几代以前的阿嬷，是乌利亚的妻子，八示巴，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出现了这样一个人的名字，叫做乌利亚的妻子八示巴。你们知道这段历史，当大卫他跟八示巴犯奸淫之后，然后后来八示巴生了一个儿子，是谁你们知道吗？所罗门，所罗门就是耶稣的祖先，但是在耶稣的家谱里面，这个八示巴并没有把他记载为大卫的妻子，虽然后来大卫娶了他，他仍然把他视为是乌利亚的妻子。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圣经一点都不去掩盖大卫这位耶稣的祖先曾经犯奸淫的事实，这样子。Okay, 所以圣经是可靠的，其中一个理由是因为圣经非常写实的把这些人的黑暗面写出来。圣经以外的文献，犹太的史学家，特别有一个人叫约瑟夫，他不是基督徒，他是犹太教徒，他是不信耶稣的犹太教徒。那么他这位史学家所记载的东西非常多都出现在圣经，应该说圣经里头出现过人物 跟事件也同时出现在这位史学家 的史书里面，包括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也一样。圣经考古学证明圣经出现的国家、君王、战争、城市，不是这个城市是 city， 地理还有风俗等等。再来正典完成的时间，新约圣经完成的时间很早，是在西元大概47到70年之间，正典就已经几乎说全部完成了。好，那这个我们要想一想，正典完成越早代表什么？对，代表第二点所说的，圣经里头所提到那些人都还活着。所以如果这些圣经的作者有丝毫的胡乱，那么这些人一定会跳出来讲话抗议，这样对吧、啊？包括哥林多前书15章、也是有在四律里头经文那里说，就是耶稣死后3天复活，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位弟兄看，而这些人当中有些已经睡了，有些还活着。对，所以当使徒保罗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很合理的，当时这些曾经见证耶稣复活的人，或者假设耶稣没有复活，但是保罗这样写，他们一定会跳出来讲。可是，在历史书的记载当中，从来没有任何时候有人跳出来说：“哦，使徒你写的是胡乱。”这样没有。好。那包括圣经里头也非常细节的记载一些路人甲、路人乙的名字，包括这个古利亚的西门，你们知道是谁吗？当耶稣他要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那因为耶稣他已经全身都是鞭伤了，他不太有力气去扛十字架，所以罗马人就随便抓了一个人叫古利亚的西门，强迫他帮耶稣背十字架。亚利马太人约瑟，这个人是谁？当耶稣他死了之后，去跟比拉多领耶稣的尸体，然后把耶稣安葬的人。所以你看，这些人都不是圣经的主要人物，但是都有他们的名字，这样子。好，圣经与科学，刚所讲的那边啊，我认为听起来其实可能听了就忘了，而且有点不是这么有趣，这样这是正常的。而且我也要说，其实你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会蛮少用到这样，但那些仍然是让大家了解，就是对基督信仰来讲，圣经。他相信圣经 是合理的，这样我们相信圣经绝对不是一种迷信，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不讲理性的，这样而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所相信的对象，我们所信仰的内容，就是圣经的内容 是合理的，它是合理的。纵然我们没有办法透过刚刚那些内容就证明圣经是神的话，但是起码我们可以让非基督徒看见，基督徒相信圣经是一件合理的事情。好，圣经与科学，这也是圣经常常被批判的重点，包括创世纪说上帝是用6天创造出这个世界，然后第7天就歇息了，这样所谓的年轻地球说，年轻地球说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 OK， 你们知道你们过去在国中高中的科学课本里面，不管是应该地球科学吧，他们会说这个地球有几年的寿命，对，就是反正好几十亿年这样子。对，但是如果你从圣经本身的这些族谱家谱去推算，其实是地球的年龄大概不过6000-7000年这样子，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差距。那你到底要相信哪一个？很多人就说哦，所以圣经不可信，明明科学家的归纳什么碳几十，我也搞不清，碳60吗？对，这种碳元素 的计算，哇，圣经的那个地球 的年龄是好几十亿年，但圣经怎么看起来就是6000-7000年，所以圣经不可信，还有这种的。好，然后圣经里头说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哇，所以圣经真的是有过落伍，明明现在已经很清楚知道是地球绕着太阳而不是太阳绕着地球，怎么圣经还说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好，我们怎么回应呢？首先第一个，圣经不是百科全书，所以圣经里头所用的语言从来就不是精确的科学语言，这样圣经的目的从来都不是要教你科学，圣经的目的是要告诉你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以及神有什么作为。 圣经对于神创造的重点是神是谁创造这个世界，以及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这个世界创造的细节是什么这样。对，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可以回应，圣经不是百科全书，它不是科学课本，所以我们不能够要求用精确的科学语言来审视圣经这样。再来第二个，科学是有限的，是有误的，应该说科学是有可能会错误的这样。好，比方讲100年前德盲肠炎死掉是正常，但是现在德盲肠炎死掉是一种奇迹，对吧？因为以前那个年代大家不知道有细菌，科学家应该是100年，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啊，反正巴斯卡以前，巴斯卡是什么年代我有点搞不清楚，但是当发现细菌以前，大家只知道说哦，有时候生病了会发烧，然后很快就死掉了这样子。对，但是后来发现了细菌，就知道说哦，有种东西叫细菌会让人家生病，所以后来又发现了抗生素可以来杀死细菌，所以这样一来发炎的人就有药医了这样子。对，所以科学的结论是可能有错的，不要说100年前，30年前科学家所认为是对的东西，很可能3年后就被推翻了这样子。对，所以科学从来就不能够等同于绝对真理。对，科学它是一群有脑袋的人叫做科学家，他们去观察这个世界运作 的定律，然后做出一些假设，反复的实验去印证他的假设对还不对。哦啊，如果做完实验之后假设对了，好，那他就得到一个科学的结论，然后可能他就写在课本里面，然后让我们学习这样子。对，但是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证实的，包括很多非基督徒会拿所谓的大爆炸来说嘴，说哦，大爆科学课本讲大爆炸，你们基督徒还相信创造论，你们圣经不可信这样。可是你知道吗？大爆炸其实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假说，只是课本可能不会很明确的跟你说那是一个假说这样，课本会把它当成真理来教导你。然后，所以我们这种生活在国民教育之下的人，我们很有可能也因为课本所讲的，我们就被影响这样。非基督徒更不用讲。那所以，大爆炸这东西是从来没有办法验证，你的科学实验室里头没有办法重复大爆炸。所以，相信大爆炸跟相信圣经讲的创造同样都需要信心。相信圣经讲的创造，没有比相信大爆炸的非基督徒还要主观这样，两者都同样需要信心。科学与伦理，有些人批判圣经，是因为圣经里头有一些事件，有一些伦理观并不符合当代伦理观，这样包括你读旧约的时候会读到上帝要以色列人去屠杀这些迦南人，这些不信上帝的外族人，包括你会看见奴隶制度，包括在最近很常吵的议题同性恋。对，那只要圣经所讲的东西跟这个世界潮流不符合，圣经就会被批判这样。好，那我们需要留意四个重点。第一个，当我们觉得圣经所讲的东西违反这个世界潮流的时候，违反我们的一些常理的时候，有可能是我们误解经文的意思这样。包括很多人批判圣经竟然支持奴隶制度。好，那旧约所讲的奴隶啊，跟我们现在所一般理解的奴隶是非常不一样的。旧约所讲的奴隶，如果你去读《生命记》的15章，你会发现这奴隶有非常好的福利，他有离职金的，然后他受劳基法保障，就是旧约的摩西律法里面非常严格的规范，这些拥有奴隶的主人是不能够苛刻的虐待这些奴隶这样。而当这个奴隶服侍主人满，应该是6年之后，他就可以自由的选择要离开。那如果他选择离开，主人要给他非常丰厚的一些产业，包括牛啊、羊啊，然后一些田产这样子，就离职金这样。对，好，那所以就业奴隶是有很好的福利这样，而且奴隶包吃包喝包住 ，OK， 就是奴隶他所有生活所需是主人会供应他的。哎，不好意思，你们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啊， 有的房子还好哎。 什么？ 比租房子还好。 你说奴隶吗？ 对啊，包吃包。 那你们 还有包 那你们谁要当他的主人？ 可能只做得到现代的奴隶，做不到过去的。 好，真的好。OK， 好，所以我想强调的是，旧约里头圣经所讲的这种奴隶，跟我们所理解的黑奴不一样。19世纪的黑奴那种是违反圣经的，那是不把黑奴当人看，他们是因为种族、因为肤色的缘故，就把人家比畜生还不如的对待这样子。 对，所以如果你没有看过《奇恩点》这部电影，就是英国的一个基督徒的政治家叫威伯福斯，他用尽他的一生，非常的努力，在国会当中推动废止黑奴的法案，这样子失败了好多次，最后终于成功了。当时的黑奴从非洲，他们被拐、被骗，或是被暴力强迫、被绑架，然后送上船，然后千里迢迢漂洋过海的送到英国、送到欧洲、送到美洲。那这船舱上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这些黑奴他们终日与屎尿、与老鼠、与蟑螂生活在一起，然后里头霍乱痢疾，各种传染病蔓延。所以这些黑奴一整船的黑奴送到目的地的时候，可能都已经死超过一半了，这样子。对，那这是违反圣经，但是圣经里头其实黑奴的制度从古代就一直有，而圣经是非常激进的，非常违反当时潮流的保障奴隶的福利，这样子。当时在古代奴隶，他们所通常主人是可以非常苛刻对待他们这样，而且不会违法，但是圣经却违反当时的潮流，坚定的要求主人要保障黑奴 的福利，这样。所以就黑奴、就奴隶这一点，圣经不但没有违反人道，反而圣经是最看重人道的。好，那再来第二个，当有些非基督徒觉得圣经的伦理观违反一些常理的时候，有可能不是误解，但是是自以为当代的文化比较优越。好，包括民主，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讲民主，对吗？圣经里头基本上就是君主制度，对，甚至圣经里头，特别新约圣经还要基督徒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就算他是乖僻的，他是很烂的政权，仍然要顺服他。Okay, 那你说圣经落伍，对，但是我们必须要说，为什么民主就一定比较好？谁说民主一定比较好？美国民主吗？某个程度算很民主啊，但美国问题多不多？多啊！台湾现在一些在道德上的败坏，其实都是学美国的，啊，不是吗？对啊，那四大异端都是从美国来的，啊，美国出口原装进口到台湾这样子，啊，不是吗？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现在我们所以为的那种，不管是民主制度、政治制度或者一些东西，一定是比较好这样子。对，包括妻子顺服丈夫，对啊，现在女权高涨，所以现在就是讲求哦，男人跟女人要平等，对，因为平等，所以妻子不应该要顺服丈夫，对，那为什么这样一定比较好？好，那所以这个是自以为当代的文化比较优越。如果你可以问，如果你有机会跟非基督徒对话，你可以问他，为什么你觉得妻子顺服丈夫就一定是错的？为什么你觉得妻子跟丈夫平等一定是对的？如果两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做头，那这夫妻关系岂不很容易冲突？对，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跟他对话，让他了解其实他们现在所习以为常的东西不一定是对的。再第三个，被人顺服的神还是顺服人的神。当我们在讲述圣经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讲述这位神。对，那许多时候，应该说大部分的时候，非基督徒不能够同意圣经的伦理观，是因为他们只想要一个顺服人的神，而不想要一个被人顺服的神，是因为他们自己想要当神，是因为他们总是觉得自己比神聪明，所以他们觉得自己的意见比圣经还要更高明，所以他们就反对圣经所讲的一切。对，包括同性恋的议题也是，包括屠杀外族的议题也是。对，同性恋只要我喜欢，没有爱到别人，有什么不可以？对，那但是圣经的原则是，只要上帝不喜欢，就算有，不管有没有爱到别人，就是不可以。Okay, 所以重点是我们是要一个人去顺服他的上帝，还是要一个顺服人跟人下跪下拜的上帝？这样，如果是后者，那这样的上帝也不配被称为上帝。这样，啊，那屠杀外族，我要特别讲，我不知道对你们基督徒来说，当你们读到旧约这些屠杀外族的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要赶快略过，然后不太知道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对，难道这个应用就是说我要把异端吊起来，把它砍爆这样子？对，你怎么应用这样？好，那我们必须要以神为中心来解读这些经文。所有人的生命都属于上帝，上帝他拥有每一个人的生命，这是第一个前提。在第二个前提，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罪的工价乃是死。因为每一个人都得罪了神，所以每一个人都配得死亡。所以这位圣洁公义的上帝，如果他喜悦 透过他的百姓以色列，透过武力的手段去审判这一些拒绝他、抵挡他的外族人，把他们地上的生命 给结束掉，那么又有何不可呢？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有绝对的权柄跟资格审判所有不信靠他的罪人，包括我，上帝也有绝对的主权来审判我。那当旧约这些血腥的屠杀事件出现在圣经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讲，那应该是一幅鲜活的图像，提醒我们上帝是多么的圣洁公义，也提醒我们罪所带来的后果是多么的可怕。但是最重要的是第三个，这个图像提醒我们，耶稣就是那代替我们受刑罚，在十字架上流血以买赎我们的救主。如果我们没有耶稣，我们的悲惨会远远比旧约那些被屠杀的外族人还要更悲惨，因为在地上被审判，在地上被流血，整族全部被灭掉，虽然很悲惨，但是这悲惨程度远远不及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被丢在地狱的硫磺火炉当中永永远远的受痛。 OK， 所以再次的说，旧约这些经文是让我们看见这位上帝他配得审判一切人，因为他是圣洁公义的，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蒙了多么大的恩典。这样好，所以总的来说，上帝是道德的终极制定者。当你在讨论圣经跟非基督讨论的时候，最后其实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啊，所以如果你要一直批判圣经讲的不对，那里讲的不对，那所以你会觉得你比上帝更有智慧更聪明吗？那通常如果他是正常人，他应该会说、哦、当然没有，当然不敢这样子。对，那我通常会跟他们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想要做上帝的老师，上帝是世上最可怜的老师，因为每个人都想做他的老师这样子。好，圣经的正点，另外一个质疑是，圣经正点是教会会议决定的，就是阴谋论，背后都有所谓的政治企图，因此不可信这样。好，那这个一样四个重点，教会的会议并非决定圣经的正点，教会的会议是确认圣经正点这样。好，那举个例子让大家了解，贝多芬他是个伟大的音乐家对吗？那贝多芬的伟大是大家开会决定的吗？不是，贝多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本来就很伟大，世人有目共睹。对，所以圣经的正点也类似是这样，教会的会议从来没有决定圣经正点，教会的会议只是确认哪一些圣经的书卷是已经广泛的被流传使用，被诵读，被传讲，被相信，然后确认这些是正点这样子。 OK， 那圣经正点早就在会议确认之前已经被广泛的流传宣讲。好，那这段经文非常重要，约翰福音的十章二十七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这边耶稣说他的羊认识他的听认得他的声音，听他的声音。这声音你不要把它理解成哦，从天上听到耶稣讲一句话，哦，你要去念中兴大学研究所，不要去念台大，台大太邪恶了。我的羊 已经过了，我没有办法报名了，不好意思。 哦，好，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这个声音应该要把它理解作是上帝的话，是主耶稣的话这样子。所以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真正属于主耶稣的，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他们会认得主耶稣的声音，就是认得主的话。所以就一定能够认得哪一些是圣经正点。对，所以这个是上帝他超然的保守，在教会历史当中，上帝超然的保守这一群属他的百姓，他的圣徒能够认出哪一些是圣灵所默示有上帝权威的书卷，进而把它整理成为我们今天完整的圣经正点这样子。对，所以再次的说，教会从来没有决定正点，教会是出于因为我们有圣灵，所以圣灵就引导我们可以认得哪一些是主的话，然后把它编辑成为完整的圣经。圣经有许多矛盾，如果你今天传福音的时候遇到非基督跟你说啊，圣经有许多矛盾啊，不可信，这时候你只要问他一个问题，请问你有查考过全本圣经的经文得出圣经有很多矛盾的结论吗？他肯定会跟你说没有这样子，通常都是道听途说，对，然后看到网络上的一句话这样，你可以问他，好，你就可以解决他了这样。 OK， 因为大部分的未信者都不曾实际查考经文。好，那接下来你也可以回应他这三个点，大部分的矛盾都有解答，因为绝大部分看起来表面矛盾的经文都是同一个事件的不同角度，包括罗马兵丁帮主耶稣披上的那一件袍子到底是紫色的 还是红色的呢？因为福音书不同的作者，有人说是红色的，有人说是紫色的，那我们可以说都是这样子，因为不同的作者，对啊，就像，哎，这什么颜色？这个什么颜色？ 蓝色。 蓝色，深蓝色还是浅蓝色？还是水蓝色？还是定色？对，那个你后面那什么颜色？那个包包？ 紫色。 酒红色，为什么不是暗红色？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有些时候同一个事件在不同的目击者观看之下，它就是会有不同的解读，而这些不同的解读并没有什么矛盾，它就同一个事件不同的观点彼此补充这样子，而不是真正的矛盾，绝大部分矛盾都有解答，都是不同的角度彼此补充。那再来另外一种看起来矛盾的是第三，是非而是的奥秘，包括三位一体，上帝如何同时是三位但又是一，这样三而一，一而三，我们坦白说不知道，我们也必须谦卑的说这个是奥秘，对，但是奥秘当中我们仍然可以肯定上帝是独一的，但是耶稣是上帝，天父是上帝，圣灵是上帝，他们都是上帝，但只有一位上帝，不是三位上帝啊，为什么三又一，一又可以是三，哦，不知道，没关系，反正圣经的同时肯定这样，基督的人神二性，基督怎么可能同时是人，神又是人呢？哦，不知道，没差，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耶稣当他在马槽里面嗷嗷待哺的时候，他同时是掌管天地万有、掌管全世界的孕妇跟哺乳的妈妈的上帝，这样同样他是嗷嗷待哺的婴孩。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他同时是真实的死人，但同时他也是继续永活的永生上帝。OK， 我们不知道两者如何能够结合在一起，但是他不是矛盾，而是他是奥秘。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上帝掌管万事，包括约瑟的哥哥们很邪恶的出卖他，但这件事情却是上帝他在他的计划当中使用来拯救以色列脱离饥荒的手段，但同时他的哥哥们仍然是有罪的，仍然是邪恶的，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我也要拯救以色列人。好，即使没有解答，也是因为我们智慧有限，而非圣经有问题。因为在我们在当基督徒，我们在看待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跟非基督徒截然不同的前提，就是圣经是神的话。如果圣经是神的话，那么我们解不通是我们的智慧有限，而不是圣经有问题这样子。小结，刚刚我所讲的这一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无聊。那上述的这堆证据有它的价值，它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提供未信者关于基督教可信的理由，合理的理由，让他了解我们的信仰不是盲目的，我们不是我们并不是踩到狗屎还说我踩到黄金这样子，对，基督教是可信的，我们信仰的对象是合理的。但是第二点，这些证据，这些所谓的证据都不足以证明上帝的存在，不足以证明圣经的权威，也不足以证明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第三，历史考古的证据都有它错误的可能，对，所以有些时候，有时候网络上会流传一些图片啊，或是一些什么啊，比如说在若干年前，我有收到一个很多基督徒在疯狂转传的信件，就是哦，亚纳族人，旧约讲到了亚纳族人的骨头被找到了，然后就有一张图片，就是一个坟墓坑里面，然后有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骨头这样子。对啊，然后很多基督徒很喜欢说：“哦，你看圣经讲亚纳族人真的被发现了，哇！你看圣经是真的这样。”结果过不了多久被踢爆，那个照片是合成的这样。然后包括在不久前，可能五六年前，有一部电影叫什么《诺亚方舟》纪录片，他们就说：“哦，在土耳其亚拉拉山发现诺亚方舟的残骸这样。”然后有一对可能是香港，应该是什么香港有一个影音使团，他们就组了一队探险队去那边看这样。结果后来没过多久也是有被类似踢爆的消息这样子，就是说，哦，他们有些造假，有的没的。所以弟兄姐妹，你对圣经的信心从来都不应该建立在这些圣经以外的所谓线索或证据这样，因为圣经以外的东西都是有限的，都是可能错误的，你不可能也不应该拿一个有可能错误的东西来证明一个绝对不会错误的东西，因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历史考古的证据都有错误的可能，而且非基督徒也会不断提出反对的证据。基督徒会拿一些正面的证据出来，非基督徒难道不会拿一些反面的证据吗？也会啊，他会跟你说：“哦，都是挖到什么了啊？挖到这东西证明有的没了。”也会有。OK， 再来第四个，即使是同样的证据，也会因为方法前提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好，社长， 你今天跟我说你很关心我，你很欢迎我，我怎么知道你讲的是真的？我看你就不是你了，我看你就一副是会腐烂的脸，跟你讲这句话一定是假的。因为我的前提就是已经否定他，所以不管他讲什么，我都会否定他这样。对，那另外一个，对啊，你就是很喜欢社长，你就是很敬重他，觉得他是个好人，所以不管他讲什么，他就算痛骂你，就你也会觉得哦，谢谢你，一定是出于爱心说诚实话这样。所以你看，同样的东西，如果是不同的前提，会解出不同的结论这样。Okay, 所以证据不足以证明圣经的权威，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因此，我们需要预设派的护教。那护教学是什么呢？简单来说，护教学就是来捍卫我们的信仰。积极消极面来说，是当非基督提出我们的质疑的时候，我们去回应他的质疑。那积极面来讲，是我们去指出对方信仰的错谬、不合理之处，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多的鼓励他来相信耶稣基督。这样，所以接下来我要讲的后半部就是所谓预设派的护教。那刚我所讲的这一大串，包括最一开始的，就是你如何回应说哦，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啊，然后那一些，还有包括我讲了一大堆圣经的内部、外部的合理性、可靠性、抄本的品质、抄本的数量，那一些就是所谓的古典派和证据派的护教。OK， 那我们先要来看预设派的护教。首先，第一个前提是圣经是神的话，不需要也不能够证明。这两段经文很重要，那我来念。提摩太前书的3:15-16，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够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所以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保罗跟提摩太说，圣经是神默示的，然后这个圣经能够使你有得救的智慧，意思就是这个圣经能够，你透过这个圣经，你就能够得救，你就能够认识上帝，就能够得救这样。所以他绝对没有说哦，我圣经必须先证明他是神的话，然后你才可以信，而是他先假设，他直接的假设圣经的权威，圣经能够拯救人的功效。再来第二段经文，希伯来书4:12，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关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所以再一次，圣经的作者肯定圣经本身的权威，圣经的道是活泼的，他不需要任何人去证明他，他本身就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他不需要先被你证明才有功效，而是他本身就有功效。如果他需要先被你证明才有功效，那只证明你的权威比圣经还要大，但是是不可能的事情。 okay, 所以如果圣经本身是神的话，那么圣经本身就有最高的权威。那如果圣经有最高的权威，我们就不可能拿任何次等的权威来证明这个最高的权威。如果假设今天我可以跟你说，来参加志浩哥带的查经班，志浩哥可以跟你证明圣经就是神的话，然后非基督徒就因此相信圣经，那他到底是相信圣经还是相信志浩哥啊？是相信我，因为我的权威比圣经还要大，所以我能够说服他相信圣经的权威，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样子。对，那如果你用任何圣经以外的东西来证明圣经的权威，其实你还需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这些圣经以外的东西就是真的，是有权威的？你还需要第三个东西来证明这个东西是有权威的，但是你又怎么知道这第三个东西是有权威的？你会没完没了这样子。所以圣经不能够证明，也不需要证明。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他每一次都会冲进会堂干嘛？跟犹太人传福音。那他跟犹太人传福音用什么工具？心境吗？用势力吗？他用圣经，而且是用犹太人所熟悉的旧约圣经。《使徒行传》常常有这样的经文，就是保罗本着圣经和他们辩论，证明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这样子。Okay, 所以对保罗来说，他就是直接用圣经来护教、来捍卫福音真理、来传福音。他已经先假设了圣经的权威，包括他跟外族人那些没有读过旧约圣经的外族人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在《使徒行传》17，虽然他没有直接的引述旧约的经文，可是他所讲的一样是圣经的东西。他就很直接的告诉他们，上帝不是像你们所拜的那一些偶像这样子。对，那上帝他不像那些偶像，他需要人手所盖的房子给他们住，反而我们上帝是从一本创造出所有的人，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直接诉诸圣经的真理， 来跟这些废弃物传福音，他都不需要去证明说，哎呀，我要先跟你证明圣经讲的是真的，圣经神的话，所以圣经讲的神是真的，没有，直接把圣经的话大有勇气的讲出来，劝勉人悔改信耶稣这样。OK， 所以这个是西敏信仰宣言，它是在教会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宣言。那他就这样子描述圣经的权威，他说我们应当信服圣经的权威，这权威不在乎任何人或教会的见证，乃完全在乎上帝，他自己就是真理，上帝是圣经的作者，所以我们应当接受圣经，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循环论证，为什么相信圣经神的话？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为什么相信圣经神的话？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因为圣经神的话，所以你要相信圣经神的话。你没有听错，对，真的就是这样子。因为圣经它就是神的话，就有最高权威，所以它可以用这种循环论证。但如果我跟你说我是上帝，所以你要相信我，为什么你要相信我是上帝？因为我就是上帝，不合理，因为我就不是上帝这样子。对，所以我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可以笑话我当我是疯子。可是如果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圣经就绝对可以用这种循环论证。简单来说就是你不需要证明圣经，你也不可能证明圣经，你只能够读圣经、理解圣经，然后接受圣经，因为它有最高的权威，所以它不能够被证明，只能够被接受。好，人的理性不是中立的。两段经文，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八节，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所以这边在讲的是普世罪人的现况，所有不信耶稣的人，他们都是以他们的不义在压制真理。我们不要觉得在路上这些男男女女的非基督徒，他们的理性是中立的，我们不要觉得他们对上帝的知识是完全的中立，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完全的说，哦，我不认识上帝这样，没有，非基督徒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说，因为圣经清楚的讲，每一个人只要不信耶稣，都是以不义在压制真理。更有前书二章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而以为愚拙，并且不能够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人能够看透。罗马书的八章七节，因为以肉体为念，就是与神为仇，既不服从神的律法，也的确不能够服从。罗马书这个以肉体为念的人，他讲的不是你们的圣灵小圣的那种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基本上在讲还是基督徒，但这边讲的以肉体为念的人是在讲非基督徒。这样的人他是以神为仇的，他不是中立的，他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够服。好，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是理性中立。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给非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绝对不是哦，我们也绝对不是要跟他说哦，基督教的东西在这边，所以你用你的理性去评估、去判断这个是不是真理，然后选择要不要接受。因为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在假设他的理性是中立。可事实上，从圣经来看，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的理性是中立的。每一个人的理性，要么是降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要么是拒绝基督的权柄。基督徒的理性，第二点，是倚靠上帝，并且降服于神的启示。而非基督徒的理性是依靠自己，拒绝神的启示，是受罪性捆绑的理性；而基督徒的理性是受圣灵更新的启示，是愿意信靠圣经的启示来使用理性的理性。所以有些非基督徒会觉得基督教信仰就是不用大脑，是迷信，是盲信这样。对，因为他说你们就相信圣经，觉得很迷信。可是我们必须要讲，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其实都一样有相信的对象，差别只在于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相信圣经，相信神的话，但对非基督徒来讲，他最终是相信自己。相信圣经跟相信自己同样都是需要信心的，差别只在于信心的对象可不可靠。所以基督徒相信圣经完全是出于圣灵的工作，而非任何证据。因为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清楚地说，我们是因为有从神而来的圣灵，然后好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就是福音。好，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也跟你们的得救见证有关。对，很多时候我们在得救见证里面，我们可能会说，哦，我为什么信耶稣？因为某某某基督徒对我很好，所以我就愿意信耶稣。可是你要知道，你讲这种话是危险的。 就算你真实的经历是这样子，但是圣经告诉你，你会信耶稣绝对不是因为任何人对你好，你会信耶稣是因为你相信圣经里头所记载的耶稣。那你会相信圣经所讲的耶稣是因为圣灵感动你，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原因了。任何的人对你再好，都只会让你最多最多让你对基督教有好感，最多最多让你愿意认识圣经，最多最多让你愿意去教会，但是绝对不足以使你愿意信耶稣。那使你能够接受圣经的话，信耶稣的唯独是圣灵那主权恩典的工作。这样你可以想一个简单问题就好，如果今天你信耶稣是因为某个基督徒对你特别好所以你信耶稣，那么假设今天有另外一个摩门教徒他对你更好，你就跑去信摩门教了是吗？因为你的信心是建立在别人的好行为，而不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圣经之上，这样的信心也不是真正的信心。好，人的理性不是中心，未信者任何一个非基督徒的心中仍然有上帝的普遍启示。这什么意思呢？请你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请。 神有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牙齿真理的人显露出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越是显现了，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可畏。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他们既并不认识神，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 好，那有些时候我们跟非基督传福音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听到基督徒会讲一种观念，就说啊，不要跟非基督徒讲那么多圣经，他们听不懂。不要讲这么多信仰有关的东西，他们听不懂。但是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他们听不懂？圣经告诉你他们听不懂。只要你是用浅白的话向他们解释圣经的真理，他们听得懂的，即使他们不信。因为这段经文清楚地告诉我，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神透过他们的内心向他们显明。罗马书的第二章那里说，就连那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神的律法仍然是刻在他们的心里，所以他们的心里面是有神的律法，他们知道神的。所以这边说，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从上帝创造的一切就是看得见，叫人没有办法推诿。所以当耶稣再来那一天，如果任何不信耶稣的人被上帝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面前说，哦，上帝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存在，因为你没有派基督徒来告诉我你存在，因为你没有把圣经丢到我面前告诉我你存在，所以你不要审判我。没有任何一个非基督徒能够有理由对上帝做这样的辩驳，因为圣经肯定每一个人都知道上帝存在。而且不但如此，这边说到他们明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因为他们心里面有神的律法。所以在每一个非基督徒的内心深处，他们都知道上帝是公义的，是审判的主，这样只是他们会选择去压抑这些对上帝的认识。所以他在你面前会跟你说，我不相信，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罪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天真无邪。 OK， 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务必记得罗马书第一章，上帝透过使徒保罗所告诉我们，非基督徒在他们的心里面有着上帝赐给所有的人的一般启示，透过人的良心的律法，透过上帝在大自然的创造，每一个人都无可推诿的知道上帝存在，也知道上帝是审判的主。所以你可以很有信心的用浅白的话把福音讲明给他听，不管他信或不信，他一定都听得懂。OK。错误的前提，我们传福音或说我们护教的时候有一些错误的前提，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人的理性是中立的，因此可以靠理性逻辑而信靠基督。人的理性从来不是中立的，人的理性要么是降服基督顺服基督，要么是抵挡基督。第二个，把基督教信仰描述为众多可能性之一，并且鼓励未信者以自己的理性来判断该信仰。有些时候我们 有时候会比较怕得罪未信者，所以我们就会用一种非常委婉的说法说，哦，这是我信仰的福音，我觉得还不错，你可以考虑看看，你可以信看看这样子。但是我想从刚的经文看起来，其实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我们需要非常坚定的肯定我们相信的是对的。对，基督徒们，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相信没有耶稣就灭亡了，你应该要非常有信心坚定，但也是温柔的跟对方说，我所相信的圣经告诉我的是真的，每一个人都是得罪上帝的，包括你，包括我，而我今天可以得救不是因为我比较好，而是因为我信耶稣，所以我也好希望你信耶稣，因为我知道如果你没有耶稣，你就是走向灭亡，走向地狱。我们不用担心传这东西会冒犯人，因为这东西本来就会冒犯人，传福音本来就应该冒犯人。如果传福音都不会冒犯人，那么传的福音就不是福音了。如果传福音都想要不冒犯人，那我们就不用传福音了。因为保罗说，就是犹太人要看神迹，希腊人要求智慧，但是我们却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在希腊人看来是愚拙的。所以非基督徒他们了解，他们听得懂的，只要你不要用复杂的语言跟他们讲，是浅白的易懂的东西跟他们讲。再来第三个错误的前提，只要讲得够有道理，提供够多证据，就会使未信者选择相信。不可能的，除非圣灵的工作，不然他们不可能选择相信。好，那合乎圣经的传福音或说护教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个，人生来就是全然的败坏，各方面都受罪扭曲，包括理性，包括意志，包括情感，所以他们不愿也是不能顺服倚靠上帝。第二个，未信者是用自己属血气的标准衡量一切事物，因此没有人理性是完全中立的。第三个，未信者是依靠自我独立自主的运用理性来审判上帝的启示，而非谦卑的降服接受，所以他们不可能相信。第四个，基督徒之所以相信，也不是因为圣经以外的证据来证明权威，而是因为圣灵归正我们的理性，使我可以依靠基督接受圣经的权威。所以第五个，当我们在护教或说你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指出对方这种依靠自我的前提，因为这才是他们不信的最关键。非基督徒不信耶稣不信圣经，从来都不是因为证据不够，从来也都不是因为你见证讲得不够感人，甚至有时候你见证也不一定感人，那也不是你的错。我们不需要去追求那种流氓变教授的见证。你想当流氓吗？恐怕不要。你不需要那种家庭非常的破碎，你想要家庭破碎吗？我们不用去追求那一些，你的见证掉眼泪就掉眼泪，没掉眼泪就掉眼泪，没差，那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传的是福音这样子。好，所以你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拒绝圣经权威的人呢？第一个，你要据理力争。箴言的26:4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来回答他，恐怕你跟他一样。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非基督徒某个程度，不管他再怎么学识，他的前提是愚妄，他任何的思考的前提是愚妄。为什么是愚妄呢？因为他是倚靠自己，他是倚靠独立自我的理性，倚靠不可靠的自我这样。Okay, 所以我们不要掉入他的游戏规则。那通常未信者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呢？来，你说圣经神的话，证明给我看。来，你说耶稣从死里复活，秀给我看，有没有证据？有没有照片？有没有 video？ 来，秀给我看。如果我看得到，我就要相信。那如果你踏入他的游戏规则跟他玩，你就会马上被他玩死这样子，因为他要你一样都给不了。你拿什么证据来证明圣经史的权威呢？凭你赚的那类流氓变教授的见证吗？不可能啊！对啊，你拿什么照片呢？自己画一张给他比较快，这样子去 YouTube 找吗？对，你不要跳入他的游戏规则，而是第二个，你要站稳脚步，肯定自己的前提是信靠耶稣基督和圣经。有一段经文我要特别念给你，凭在彼得前书的3章，或许你们都蛮熟悉的。只要我们讲到传福音，都会提到这段。彼得前书的3章。 彼得前书第15节。3:15。 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以他为主，常常做好准备，去回答那些问你们为什么怀有盼望的人。所以这在讲传福音，在讲为我们的信仰捍卫。它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尊主基督为圣。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传福音，我们捍卫我们的信仰，从头到尾基督的主权都必须被高举。我们不是邀请未信者用他堕落的理性来审判基督是否可信，我们不是鼓励未信者用他败坏的理性 来判断圣经是否可信，因为他的判断结果一定是抵挡圣经，抵挡基督。我们是带有信心的，温柔谦卑却又肯定的承认基督就是救主，圣经就是上帝的话。我是本着圣经的权威，基督的权柄来跟你分享我的见证。 OK， 所以站稳脚步，肯定自己的前提是依靠基督和圣经，而这一点都没有比较主观，因为非基督徒也在干一样的事情，因为他们是依靠独立自主的理性，而我们的前提肯定比他们更可靠。好，然后再来第三个，以圣经的真理、圣经以外的经历和见证来回应质疑。所以啊，你要区分了，我们不是以这些经历和见证来证明圣经，而是我们先肯定圣经的权威，然后以这个为前提再来讲你的经历、讲你的见证。所以当你讲见证的时候，你要说我相信上帝是真实，圣经是上帝的话。而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上帝他怎么样带领我来认识他，他透过基督徒，上帝是全权的，所以他就让我可以在求学的时候遇到基督徒带领我来学员团契，然后上帝透过这基督徒把福音分享给我，而我本来是很抵挡的，但是上帝他自己超然的改变我的心，让我听了这个福音一次、两次、三次，最终他就让我信。所以当你在讲见证的时候，你不是用你的见证来证明圣经，而是你用你的见证在见证上帝他自己的权威，在见证而不是证明。 OK， 好，那再来第四步，你需要当你讲完你要讲了之后，你必须要指出对方之所以不信是因为依靠自我的前提。好，那怎么做呢？就是第二步，以愚制愚。箴言书的26:5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好，所以重点就是你要暴露出对方的前提，并且暴露他矛盾的窘境，这样子。你要指出他独立自主的理性不可靠。好，那举例而言，如果今天他跟你说我不相信圣经讲，这时候你要问他为什么你不接受不相信呢？那他可能会说，哦，因为跟我过去的受的教育不符合，这样子。 OK， 那你就要问他，那你是否做过充分的研究来证明圣经错了呢？通常他会说，哦，没有啊，当然没有。那这时候我就会跟他说，那么其实你也不能够100%断然说圣经就是错的、不可信的，因为你没有足够的证据，这样子。 OK， 所以当他们想要非常坚定的、绝对的否定圣经的可靠性的时候，其实他们并没有一个稳固的基础，这是我们需要指出来的。好，那如果 B 状况，他不确定圣经的，他如果啊、看似谦卑的跟你说，哦，我不确定圣经讲的是不是对的，我还要再想一想。这时候你可以告诉他，你可以告诉他，他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现在无法确定。OK， 为什么呢？因为刚我们所读的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有神，每一个人也知道神会审判你。而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每一个非基督徒他的心里面都有神的律法写在其中。所以如果是我传福音就会跟他说，其实圣经告诉我，每一个人包括你，其实你的内心深处都知道神他是创造一切，他也创造你，你也知道这位上帝是审判的，是公义的，只是因为你的罪的缘故，所以你选择拒绝他、抵挡他。但是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拯救，我鼓励你来悔改相信他。我会这样跟他说，因为我按着圣经告诉他他真实的景况。我们需要告诉他真实的景况，信不信我们不能够决定，但是我们有责任告诉他，他因为罪的缘故他真实的景况是什么。好，再来第三个，指出对方坚持独立自主的理性绝对找不到答案，因为我有信靠基督，相信圣经才有答案。好，那这时候他如果跟我说他相信什么，下一页。好，这个是一个实际范例，这样，不管对方跟你说他相信什么，你只要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好用。为什么你认为这样是对？他可能跟你说，哦，我相信大爆炸，我相信人是猴子变来的，我相信这世界上没有神，叭叭叭，随便。你只要问他这句话，为什么你认为这样是对的？好，那你为什么认为大爆炸是对的？为什么你认为没有神？因为我觉得，因为课本这样教，大部分都会这样回答，对不对？要么说我觉得，要么说课本这样教，要么说大家都这样讲啊，或者说我看过一本科幻小说，有的连科幻小说都可以拿来当做他的权威。好，那接下来你可以问他，你怎么知道课本讲的一定就是对的呢？那他可能会说，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感觉，因为我经历。好，这时候你可以跟他说，你的感觉跟经历一定是对的吗？这时候如果他是一个正常人，会说，哦，也没有啦，我还是有错误的可能。 对，那所以当他已经到这一步，他愿意谦卑的承认他自己是不可靠的时候，你就要跟他说，对，所以其实对你来说，你现在所相信的东西是依靠一个非常不稳固、没有把握的根基，你自己也承认。但是我今天跟你分享的耶稣基督的信仰，我有一个绝对可靠把握的根基，就是耶稣他自己是神的儿子，还有他的话圣经是上帝的话，是绝对不会错误的。对，那你今天没有办法相信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我邀请你，你要谦卑的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对，每一次布道会的时候，我大概都会讲这样子的话。对，我不会，我绝对不会要他自己判断，我会很直接，而且也是很温柔告诉他，朋友们，其实你内心深处知道有一位神，他是公义的，你内心深处知道上帝创造你，你亏欠他一切。朋友们，今天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人生是短的，我们没有把握我们能够活到什么时候，所以今天我要鼓励你悔改吧，何必灭亡，上帝爱你，只要你愿意信耶稣，你就能够得救。我会这样告诉他，包括每次偶遇的时候，我也是都会这样告诉他。好 ，OK， 所以今天分享的内容大概到这边，希望大家还可以消化。有没有任何问题？ 服务员，有什么问题？平时有什么 还听得懂吗？对于后面讲的那个预设派的护教，指出对方的预设前提，还听得懂吗？可以 ，OK。请说。 就是不是先预设说每个人都知道有神？ 是。 那如果他们说，那我怎么知道基督教的神就是对的神，而不是佛教的佛祖，而是伊斯兰教的神？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里去。所以一样是诉诸圣经的权威，这东西没办法证明的。 嗯，所以就没有，还是没办法让他因此相信，因为他不相信圣经。 对，你没有办法使他相信圣经，但是你可以让他起码知道相信圣经是合理的。 OK， 他不相信是一回事，但是他起码会接受说基督徒相信圣经是合理的一件事情，这样子。OK。因为最终那个拦阻罪的拦阻，那只有圣灵能够除掉这样。但是我们的责任是把圣经清楚的启示告诉他这样。Yeah. 所以你每次传福音的时候，就是用圣经的话。所以这也考验我们圣经需要越来越熟这样子。对，那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被问到，不知道怎么讲是好事，感谢主。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不知道，就是鼓励我造就门徒好好读圣经啊，他们都啊问他们问题都没问题，但直到传福音被问到的时候，开始想要认真的这样。所以我常常为他们被问到感谢主。对，就是用圣经的话。 这浩哥怎么信主的？简单。 我觉得我大一的时候有系上学姐邀请我去学员团契，然后就同工拿思虑跟我传福音，然后我也决志了。可是我自己知道，我决志的时候我并没有真的信耶稣，我只是觉得这个信仰还不错，然后觉得可以更多认识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就开始造就。可是因为我没有真的信主，所以刚开始造就的时候，我常常都是不想去，然后借故请假，然后造就的时候睡着都有这样子。对，然后但是上帝也很怜悯我，对，上帝他就是让我这样浑浑噩噩，而且是带着也不太正确的动机。对，其实我那时候会团契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喜欢系上那个学姐 ，OK， 对，所以我是带错误动机去，但是上帝仍然怜悯我这个罪人。在我精神这么不好、这么没有意愿读圣经的过程，上帝让我越来越认识我是个罪人。虽然我在别人的眼中，别人都觉得我还不错，成绩也还可以，人也还不错，还蛮愿意乐善好施的。但是圣经的话，让我越来越知道我是得罪上帝。上帝给我一切，但我却从来没有感谢他；上帝给我一切，但我却从来不愿意依靠他。反而我依靠我的聪明、智慧、我的成就，所以我就是总喜欢跟别人比较，用我的外在成就建立我的自我价值，所以我就很痛苦。我的痛苦不是任何人的错，而是我的罪，使我远离了这个快乐源头上帝。对啊，所以反正可能到大三的或大二下的某一刻，我也不知道确切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但是我就真实知道，也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我唯独依靠他才能得救。对，所以基本上我的得救见证是这样子啊。对啊，那过程大概也是这样子。对啊，那最终当我做见证的时候，我一定会见证这是上帝超然的工作，是他的奇异恩典。使我这瞎掉的属灵眼睛能够看见。好，有没有别的问题？ 好，那我要推荐两本书。刚所讲的那护教学，如果是前半部讲那一堆可能你觉得很无聊的那些什么抄本的可靠性啊，多少抄本，你可以读这本《铁证代办》，但是你可能读两页就读不下去了这样，因为它里面非常多的资料，那些资料基本上你读了应该也会忘记这样，所以因为我觉得不用特别读了。其实这投影片的东西，你因为其实非基督徒也不在乎你讲那些，坦白讲，绝大部分的。对，那这本我会觉得比较有营养，这本叫做《将人的心意夺回》，就是我刚后面讲的那些所谓的预设派护教，就是基督教。我们该怎么样去指出对方的前提？非基督徒的前提长什么样子？我们如何指出他的前提？然后攻击，不是攻击，就是指出他的前提是不可靠的，然后进而劝他回改归向耶稣。这本书有非常清楚的教导，这样叫做将人的心意夺回。对啊，这本我鼓励大家可以买来读，会对于你之后跟人传福音非常大的帮助。这样，那这本《铁证代办》它很厚，但是上面内容其实坦白说，我觉得上网找就够了，这样子不太需要买这么厚的一本书，不便宜啦，将近500-600块这样。而且那时候我买来送我的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老婆，但是我们都没有认真的看完它过这样子。他很难读，对啊，而且你读了也记不住啊，而且非基督徒绝大部分人不会想要，就是他也不会想要听这些啊，而且他的最终问题也就像我讲的，不是因为证据的缘故，而是他的前提，所以我会认为指出他的前提更重要。那你就算要讲这些证据，也是我们先站稳我们的前提，再来讲这些证据。那讲那些证据，其实把它浓缩一点就好，你就可以随便糊弄，不是糊弄啦，很浓缩的讲，好像一副很有。对，就说哦，我告诉你，圣经它的抄本好几千，但是那些其他的著作最多不过20-30，所以如果你可以相信秦始皇焚书坑儒，那你更应该相信耶稣。对，就这样讲就够了。好，还有没有问题？没有，好，没有，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让中兴大学这一群宝贵爱你的弟兄姐妹。愿意一起学习怎么传福音，谢谢你让他们在中兴大学成为一盏明灯，不管他们的人数多少，主你都使用他们。那当他们愿意忠心的为你而活，活得跟世界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是美好的见证。当他们愿意平心的去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就算别人不太想听或者听了拒绝，他们对你来说仍然是基督的馨香之气，是你所喜悦的。为了他们向你感恩，也求你继续的鼓励他们，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的爱来鼓励他们，勇敢地在学校传福音，也就是透过今天所分享的来装备他们，让他们真的是，对于我们自己所信的耶稣基督还有圣经，我们是大有信心的。就算我们没有办法记得《铁证代办》里面所讲的大部分内容，但是我们仍然对你的话有信心，我们仍然能够非常有信心的在非基督面前见证圣经是神的话，耶稣基督是救主，所以他们要悔改信耶稣。谢谢你帮助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